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他迈向整个大华语区歌坛成为天后的开始。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李纯，整理房间发现了很早以前的李纯的 CD， 拿出来听呢，会发现原来多年前的李纯和现在的李纯相比呢，还是多年前的那个更加有吸引力。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走钢索的人》。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 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行我。 下面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美梦成真。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当年也是被好莱坞某大片选作了中文版的主题曲。 我能感觉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暗戳印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望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为你能如此真切，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

刚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SHE， 叫做《我和幸福有约定》。继续呢，情绪稍微低落一点吧，因为我觉得要有起伏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精彩。来自阿杜。 深情吻出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大雨下红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我陪你走一夜，只要幸福在底线，而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

刚才的歌曲呢来自弦子，歌名叫做旅途快乐。高中时代就和潘玮柏合唱一举成名，正式踏入圈子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又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他到现在为止的发展状况呢可谓是顺风顺水。继续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一张广东话专辑当中陈奕迅唱片和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乐队班底来进行合作，由乐队当中的成员给他创作歌曲，由他来做重新的演绎，这也算是对自己很多场演唱会的一个纪念，或者对所有合作的一个纪念。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他在专辑当中少见的自己操刀作曲，黄伟文填词，沙龙。 对焦他的爱，对慢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低这感慨，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架经典的偶遇已不再，尽量困住目前。大概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有仇兴非諗到已拆走，但是冲动用完又再有。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朝，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我不少。天阳好，摄入相簿远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流落人间，活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尘埃飞舞。 陈奕迅广东专辑呢一推出就得到了很多的质疑，因为他们觉得陈奕迅以很玩票的性质在做唱片，所以呢显得有点诚意不够。但是我觉得在音乐做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能够以玩票的态度来做的话，可能反而会有一个好的成绩或者高峰出现。继续接下来的歌曲，孙燕姿，我的爱。 绕着山 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笑的神态，像你是曾错过的真爱。以为只要简单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而不是各自缅怀。我会在沿海地带更该送你回来。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像你是曾错过的真爱。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要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 回馈有好礼，长安瑞星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当时的小孩，求一个你不肯给的依赖。只是我没有爱，我什么都不爱，我怎么看不见我的未来？早知如此，我又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袁惟仁早期的作品，歌名叫做《坦白》。下面是王菲的作品，她也唱过袁惟仁的歌，但是她也唱自己的歌，而且她自己的创作呢，往往会让大家觉得有惊喜或者惊叹的感觉。这首歌在《将爱》专辑当中，名字叫做《不留》。这首歌的风格有一点点怪，但是我想我们在听的时候，如果仔细听歌词，会发现说，好像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挣扎，或者说摇摆。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